欢迎来到 Octa Channel， 今日见到我末日去开麦， 吉他收皮啊，唔好意思。 就叫做今次唔关吉他事，又系不过今次 今次唔系手机游戏， 好努力嘅情况下，捉 Q 埋阿孙伯父过嚟一齐，一系讲原本佢唔打算睇， 系，然后我又无端白事，我捉咗一堆人，但系嗰堆人冇上嚟啦，冇办法。 即系呢个系讲又系我哋讲电影嘅时间啦。即系今次讲嗰套咧，就其实真人电影。不過就是遊戲改編真人電影，國產遊戲改編真人電影，台灣國產改編真人電影，即係都幾難得了。So 台灣是一個獨立的國家，你要唔要我講三次？即係呢個 Come on！ 台灣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台灣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台灣是一個有別於中國的獨立國家。 加埋四次咯， 是但啦。OK， 咁咁大家反校咧就係、是、一個由團一個叫赤足嘅團體做嘅一隻嗰陣時係叫獨立遊戲嘅改編。 係咯，個遊戲都獨立咗咯。 原本OK， 呢個嘅 OK， 即係咁個原本咧，佢就係喺Steam 上嗰陣時，佢係一個好少數以呢個白色恐怖時代為主題嘅遊戲，但係佢唔係第一個，第一個係應該以我嘅印象中係真係好少，第一隻係《雨光機龍》。 雨光機龍係啦。 係啦，咁 OK， 咁佢咧就係一隻做成一個分類上應該算係恐怖 game 啦。咁啊，依個密室解謎，密室逃脫解謎嗰類嘅遊戲模式，即係當年 Flash 年代，大家成日玩咧，呢度執件嘢，嗰度拆件嘢，將把刀懟落去呢度，然後開 Q 咗個鎖，解個密碼，然後逃離嗰個密室， 即係揾啲線索啊嗰類啊， 咁樣嘅啊，咁當然啦，一個如果大家玩開嗰種 First 類，即係嗰個咧，就其實就好少有故事嘅。但係調翻轉咧，就係呢個反校或者係同等級嘅規模，甚至以上嘅規模，通常都有一個都係會有個完整的故事喺度嘅。因為簡單講咧，係呢個遊戲大概遊玩時間咧，呢個有網上有個西叫做咩 How long 什麼咩，總之就係佢係專門就收錄每隻 game 大概要玩幾耐嘅。入邊就講咧，主線遊戲三小時。完整玩曬要四小時，咁我話你聽，我玩咗五個鐘。 五小時係最慢咯，即係你最慢。 接近可以當係最慢，因為我喺唔係太多試行錯誤，即係我點講？因為其實佢個遊戲難度好低，即係冇太多撞板卡瓜嘅狀況之下，但係我會搜尋曬全部所有嘢，同埋睇曬佢所有文字，冇語音嘅佢入邊去佢嘅情況之下，去玩係用咗五個鐘頭。你如果你會撞板啊卡啊關嘅話，你最多六個鐘。咁嘅情況下，呢、這個規模咁樣，即係玩得幾個鐘頭嘅密室解謎咧，其實通常都有故事㗎。好啦，但係要講故事之前咧，我要講歷史先。即係因為白色恐怖，我諗佢香港嚟講就可能呢四個字大家明啦，但係台灣嘅白色恐怖時期就應該比較陌生少少，因為我哋港股要講到去幾時咧？要講到去二戰之後，從二戰開始，二戰日本投降，咁就投降之後佢簽咗份我唔記得名啊，歷史文革，即係簽咗份條約，就係放棄侵佔。無條件放棄所有侵佔咗的土地，包括在甲午戰爭嗰陣時攞翻嚟嘅台灣。咁佢就然後國民黨，即係當時嘅中華民國政府，黨國一體嚟嘅，唔使講啊。佢就會去咗台灣接收咗佢，接管咗佢。咁然後二戰打完，大家都知啦，國共內戰啊嘛。咁就當時就會令到台灣。因為佢將台灣，台灣本來是一個盛產米啊，資源好盛產米同糖資源好豐富嘅國家嚟嘅地方嚟嘅嗰陣時嘅地方嘅，咁但係佢就將啲資源全部抽曬去，令到嗰邊台灣嗰邊民不聊生。咁就咁你原本我哋係呢個喜迎王師嗰隻嘢，嗰個程度嘅，但係即係你嚟咗之後，現實同理想之間現實同理想之間嘅落差。就係見到嚇、啊，原來我哋盼咗咁耐嘅中國人政府係咁 Q 垃圾啊！咁啊，結果佢哋就因為物價飛升啊，講緊係 一袋米係升咗幾百倍，同一樣嘅米係講緊幾年之間升咗幾百倍嘅價錢，係講緊好撚恐怖。總之佢哋而家度連飯一個盛產米嘅國家，個日唔係台灣嘅池上米好出名嘅，俾係供米嚟嘅，即係俾日本天皇食嘅。你諗下幾咁靚，因為氣候嘅關係，氣候水土嘅關係，佢係喺盛產米嘅地方，竟然冇飯食，搞到咁慘。OK， 咁跟住就結果就係發生呢個二八事件 keyword 嚟嘅，不過就唔係呢件事嘅 keyword。總之就二八事件啦，唔知咩事就上 Google 搜尋。咁二八事件發生完然後咧，咁差唔多時間咧就輪到呢、這個去呢、這個建呢、這個臨時動員禁令，好咩啊？類似咁嘅嘢啦，就係允許總統無限續期、萬年凍結呢、這個國民大會、國民代表大會、 清帝啊呢、這個 唔係清帝無限期啫，即 係 OK 係佢，然後就係呢個最緊要。 其實總統無限期係清帝第一步嚟， 咁佢最後都係冇清帝，佢唔係諗住清帝，佢最少佢覺得總統啊夠係聰明嘅，你袁世凱清乜清帝，清帝又衰咗，你做總統咪總統，總統同清帝其實冇太大分別嘅， 五差圖分別啫。 國會喺你控制之下咧，其實冇乜分別㗎。仲有就係一個國會嘅停止啦。咁然後咧就隔喺1949年就呢個出埋呢個戒嚴令。咁1949年另一件嘢就係、是、當然係呢個渡海來台啦，即係呢個喺大陸地區完全敗退。咁啊， 退守台灣咯。 咁同一時間，差唔多時間啦，唔係同一時間，就喺台灣宣實施呢個台灣省戒嚴令嗰陣時仲有省嘅。就係灣省戒嚴令，咁有啲人又臨時動員臨時動員禁令戰士用幾多子彈啦，總之、那個又嗰有啲人又嗰啲可以係有啲人用戒嚴令開始計嘅，總之就係佢咧就係、是、叫做呢個台灣嘅白色恐怖時期。咁首先佢喺二八事件入邊咧，其實已經係殺咗好多人嘅啦，即係尤其是知識分子啊、民運人士啊嘅呢、這個。嘅人為主啦嚇，即係會帶動呢個社會運動嘅人。咁然後喺戒嚴令之後咧，就禁報，即係唔准辦報；禁黨，即係唔准結黨；結社集會出行嘅自由都係大幅受到限制嘅。佢係喺冇國家嘅批准之下係唔准出國嘅，同某啲國家好相似啦。而家即係咁佢除咗呢樣之外咧，就係、是。佢因為佢係輸俾共產黨又過嚟噶嘛，咁當初點解輸？其實好大一部分嘅原因咧，就係俾國民黨唔係國民黨俾共產黨滲透，好多人因為佢當年聯俄用共嘅關係咧，好多人有雙重黨籍嘅，即係有部分國民黨人係有共產黨籍嘅，或者調翻轉啦，即係咪？好似調翻轉係唔得噶，即係咧你係共產黨人咧，你係唔可以去參加國民黨嘅，係啊，佢係好。但是因為國民黨的人是大多數，當年共產黨是少數，所以他們在聯絡用共的情況下，結果就是他們一打起來就發現他自己的人 被共產黨大幅滲透，是大幅到去影響到他的策略的程度。他們可以來敗退之後就要兩年休養、啊、跟住五年掃蕩，三年掃蕩，五年成功心風拉低，就要反攻大陸啦，就簡單講就係、是、除了這樣第一就是要防電，因為他實際上我都非常地肯定共產黨是有很多間諜在台灣的， 大家五華啦，當年 嚟講，大家當然啦，你可以話大家五華，亦都係呢一刻都係啦，呢個全世界常識嚟嘅。各個國家會呢個大國會喺另一個大國有間諜，呢、這個真係簡直係常態啊，理所當然嘅事。 你就 係 言道啫， 但係佢當年真係輸，對佢嚟講係輸唔起啦，因為佢再輸埋台灣嘅話咧，國民黨真係收皮， 清代咯， 滅黨，滅黨了，大家好中意叫佢滅黨咧，就係咁樣。咁啊，佢要佢決定用呢個高壓統治，而且本來就台灣人就唔多爽佢哋噶啦嘛，因為講緊咧佢哋六百萬國民 外來侵佔者嘛， 國民黨人連埋佢係有六百萬人嚟咗，令到嗰陣時嘅經濟成個俾佢扯死曬嘅，即係當然後嚟跟憑住呢個台灣嘅拼勁去炒翻起就另一回事啦，但係呢個講緊七十年代嘅事啦，我哋而家講緊係四十年代末啦。咁啊，結果咁佢就佢嘅話，所以就係而佢嘅 的策略就是寧可殺錯一千，不可放過一個。佢唔係零中無往，唔係零，佢唔係零往無中咁簡單，而係殺錯咗一千個都唔會放過一個人。咁結果嘅情況咧，就會係成個咧就係、是變成一個好佢冇明，佢冇冇再好似二百咁好血腥咁屠殺呢啲人，但係就係每個人都會好小心翼翼，去驚自己出咗事。咁然後呢個時間一路過咗大概二十年左右。嚟到呢個返校嘅時間點，咁就係點咧？大家已經係開始習慣咗戒嚴期間嗰種咁肅殺嘅社會狀況啦。咁而係順便提一提啦，呢、這個往後咧就喺呢、這個呢、這個好似四十年前，即係1979年嘅國際民權日啦，係啊，就係、是、呢個12月10號。發生呢個美利佬事件，呢、這個黨外人士，即係非國民黨嘅就叫黨外人士，聚組咗個聚集，然後就佢哋會話要爭取民權啊、自由啊、解禁啊之如此類，結果就被受到鎮壓，喺鎮壓同埋大審判，但係呢件事咧就傳咗出外國，咁啊外國施壓之下咧，佢就同埋再包括後邊幾單嘅命案都咁你因為你一關注就會佢入邊發生咩事，你就會開始見到噶啦。咁啊發生幾單命案都俾外國睇到，咁然後咧國際特別係美國嗰陣時，美國係台灣老爹嚟噶嘛，哇國民黨老爹啦或者叫佢都施壓，你唔可以咁，你唔可以咁樣去，因為台灣嘅戒嚴係全世界記錄嚟噶，有冇入見歷史我唔知，總之係世界紀錄，全世界戒嚴最長時間，好似38年啊，戒嚴咗，最終就係、是、去1987年， 八七啊， 1987年係啊，冇錯，1987年宣布解嚴，後屘就好似1989年就解除埋個動員禁令，禁員動咧，佢就結果就真係台灣先變成我哋慢慢變成我哋現在所知道嘅台灣。即係啊，嗱，惡崩各位惡補下少少，因為你睇完之後，你都應該想會惡補呢段歷史嘅。呢、這個就係台灣由呢個簡略地由遷台去到解嚴嘅事，而佢返校嘅時間就發喺佢句入邊官方宣稱就係發生喺60年代嘅台灣事件，喺一個叫翠華中學嘅裏頭。好啦，咁背景講完，我終於講完背景。即係好啦，咁啊，依然係陣間就 game 啊，未講到電影啊，你俾我講埋你玩埋只 game 先，你喂。咁啊，玩家就係操控一個叫一個姓方嘅女同學，因為佢中間字應該讀丙啊。 方瑞欣 定啊？方瑞欣。 瑞嘅哥。 方同學啦，我都叫翻佢方。方同學咧就突然間瞓醒。咩？方同學同一個男同學叫魏仲賢，魏仲賢我都記得啦。他們兩個都分別睡醒之後發現自己一個人留在颱風天裡面，然後就一起行動，在最初裡面大家玩家操控的就是魏仲賢，見到方同學就一起出去一起找完東西就出去找路，結果發現就出不到去，就回去，然後他真的聽電話，聽完個電話呢就跟住就去到正章啦，正章開始咧，你控制嘅就係方同學。然後咧，正章第一開始嗰陣時咧，你會見到魏同學係俾人倒吊死咗，冇咗呼吸噶啦，喺禮堂倒吊死咗噶啦。咁然後你就係幫去四圍去揾路解謎，佢有啲好奇奇怪怪嘅謎，要你解，有啲係其實純粹係密碼嚟嘅，即係佢啲嘢。然後你解完之後，即係密室逃脱啊嘛。做完啲密室逃脱相關嘅，咁你就會一路睇佢故事，佢個時間點係會跳嚟跳去，時間點真實同虛構之間，虛構嘅唔同時間點之間係會不斷隨住章節咁跳嚟跳去，同埋仲有啲回憶喺度穿插，所以老實講，我玩嗰時咧，我睇到都幾辛苦下。我覺得我點解要玩到5個鐘咧？有一部分咧，我係要理解個故事咧，我要從我喺腦入邊重組翻個故事。因為它真的很碎片下的，當然了，這種碎片式故事呢其實也有個好處的，就大家會怎麼說， 你發掘過真相本身都是一個趣味，就算它是一個完全 AVG 也好，看這個作為一個發掘真相它本身都是一個趣味在這裡的。 然後咁當然啦，大家爆完機之後就真係就會發現到底是什麼回事啦嚇。未到爆力他位，爆發到嗰時候我會俾警告大家嘅。咁總之就係整邊只嘅出咗之後咧，就非一下就喺全，因為第一佢嘅題材非常之非常之少見啦，少到幾乎係冇啦嚇講緊。咁然後喺台灣區，佢係 Steam 上架嘅，喺 Steam 嘅台灣區就攞咗第一名。然後曾經一度順時攞過第三名，順時暢銷榜攞過第三名，月間銷售榜攞過第全，係講緊全球啊，全球第七名。咁一個就算你唔以一個台灣國產遊戲嚟講，都一個相當亮眼嘅成績嚟嘅。喂，全球第七喎！就雖然你可以話玩 PC 嘅人都唔多，喺 Steam 玩 PC 嘅人亦都唔係全部所有玩 PC 嘅人，但係都算是一個幾勁下嘅啦嚇，咁啊台灣內本土啊更加係好適應話題啦。咁出只 game 就2017年嘅係咪一七係一七年一七年嘅一月出嘅。咁結果就六月的時候咧，台灣公司就話同佢傾談講呢個真人劇。到底套真人劇到底最後有冇拍成，定係到底係個企劃？仲行緊，定係擱置咗、放低咗，定係轉換跑道？其實我查唔清啊。咁最後另一間叫影一嘅電影公司咧，就再就將佢拍成真人電影，就係我哋一九年六月上嘅嗰一套，就係影一公司所拍嘅咁樣。因為咧點解覺得可能同公司有關咧？因為佢請嗰啲人咧，好多同公同好多同公司係有關聯嘅。唔一定係股東嗰啲，係可能係喺度拍開啊，拍開戲啊嗰啲嘢。先盡大家提台灣公司嘅係一個政府資助嘅電視台嚟嘅，同我哋香港電視係差唔多，香港電台係差唔多情況嘅一間公司啊。咁啊，影一嗰邊就拍成電影，咁然後咧原本預定咧就喺呢個10月16日上映嘅。咁啊，然後突然間抽起咗，喺個排，因為佢有資料登錄資料，佢會排檔期噶嘛，喺嗰邊抽起咗，然後而且個 Facebook 個 page 佢有啲宣傳嘅專頁，成個唔見咗。咁然後過咗好似幾日啦，咁啊 Facebook 專頁出現翻，跟住就話宣布個因為技術問題，我哋喺呢個新聞入面提過噶啦。因為技術問題，佢將個時間延到去12月6日先上。即係其實我諗緊，你不如直接改，你直接喺12月10日上咯。即係我知，雖然我知上畫就一個禮拜，通常嗰一日嘅，係通常星期四上嘅。即係但係我話，既然係咁，你不如講12月10日上啦，國際人權日啦，都又係。咁好啦，咁啊，而且佢個片商由原本嗰間。英文嚟嘅，我唔係好識讀啊。總之係黃百鳴旗下的。咁黃百鳴咩人咧？如果你唔明嘅，自己查啦。黃百鳴紅到黑，你係查到噶啦。一個算係導演出身嘅邊製片人啦。然後佢嘅立場係唔係藍係紅，而家紅到黑嗰只。講完咁啊，咁到底呢個抽起啊技術問題都關唔關事啊？唔知道。總之後尾就由呢個影呢個旺號，應該讀旺號，一間中型片商去發行嘅。咁佢咩背景咩性咧，我係完全查唔到嘅。不過總之就呢、這個時勢咁樣都夠膽接呢個燙手山芋，相信紅唔到去邊噶啦。咁啦嚇，咁佢終於上映啦嚇。咁佢喺上映之前咧有幾個售票的優先場，我係買唔到飛。即係唔係拗咁簡單，拗唔到咁簡單，係買唔到飛。點解咧？喂，我真係嗱，你可以話我睇電影睇得少，因為我嗱你話我拗飛咧，我都要睇入場，我都要睇個入座表嘅。我好耐冇見過全個入座表都係交叉嘅入座表啦，大佬。即係我當年係好似睇你睇。是不是李邊為剛剛上的時候沒多遠的嘛，又是好像類似這樣情況。你要看啊，勾跛隻腳啦， 勾跛隻腳坐幾個輪椅位。 是啊，你只是得回輪椅位，好像復四的時候都是這樣的情況。總之就是紅到最瘋的啦，都是都都都 佢係結果我係好似係佢12月6日上，好似7日，好似7日去睇嘅。 同埋香港上啲院線都少， 香港原本原定係6得6間， 後尾正式上就11間。 後尾正式上就11間，因為優先場真係爆到黐筋，優先場有個成100蚊張飛。爆黐筋， 哇！18蚊。 嗱，先讲呢个系我计即系今年有个嘢系少数的自己俾钱嘅。嗱，呢个利益申报，呢个本来唔使利益申报嘅，因为不过呢通常系免费飞我先要睇申报噶嘛。总之我系俾钱入去嘅。隔篱阿老孙都系，我系自己自掏腰包俾钱入场的，唔单止系俾钱入场，因为俾钱入场都系人哋请噶嘛。我自掏腰包入場嘅，咁入到去我睇嘅係早場嚟嘅，你好似睇夜 場，我睇夜場， 係啦，同 friend 睇，我係一個人睇嘅，即係其實我早場冇爆到，因為早場爆唔爆就好講運氣噶，因為咧我早場入場前一個鐘我喺網上睇嗰個位咧係全部都錄噶，幾乎全部都錄噶，零零星星有兩個咋，但我去到嗰陣時咧，我後排嗰啲全部除咗最前嗰三排。全部錄曬，全部係差曬噶啦。但係最前嗰三排冇人坐，我唔知嗱，我唔知係咪因為佢個分類係恐怖片嘅關係啦。即係我唔知啊，因為我真係好似真係有生之年第一次入電影場睇恐怖片。我即係我去，因為我中意睇動畫啊嘛，動畫好少恐怖片噶嘛，大家明噶啦。即係。是不是因为恐怖片的前一阵太过恐怖了，就 是那些jump scare真的吓亲你。 总之我附近是没有人的，是得我后面走廊打后的才有人。 但其实也很诡异，这么刚前三排是没有人的。 但我后我不是前三排，前一二三四，如果你不连轮椅就是四排，连轮椅就五排，是没有人的，一个人都没有，但是后面是满的。我不明白为什么、在这条走廊前面一个人都没有，即除了我之外、走廊后面就满坐满了，一个位都没有。我不知道什么事，我不知道大家喜好问题啊，还是觉得即是怎么，总之就是但是先说这套片是很恐怖，但它不是很恐怖。怎么说，它不是一套传统定义的恐怖片，但是某种意义上你看到是觉得是很恐怖。即係要睇下你對佢個所謂佢入邊嘅恐怖元素到底有理解有幾多，認知到有幾多？係咪即係有人問過，我都問過，有冇需玩之前需唔需要有啲咩背景知識啊之類之類嘅嘢？即係我 friend 嘅答案就係你唔需要，即係佢哋先我唔需要啦。其實一般人咧，我諗你大概要知道啱啱我講嗰集嗰慘歷史咯。即係台灣人就唔需要嘅，台灣人你應該知道嘅，你唔知道嘅話就你冇做台灣人啦，就 OK。即係咁入邊會唔會有地方係喺啲所謂嘅針點讀啊？ 針咩？ 即係驚嚇驚啊！ 哦 ，jump scare 啊！會有冇咧？我就又係有嘅，冇錯。 其實 但係佢用得幾我覺得算克制嘅咯，以我認知中，以恐怖片嚟講、尤其是後期。啲人都話後皮剛剛下都唔似恐怖片了， 即係後皮開始解畫啊嘛。 即係我覺得，但係我調翻轉話咧，我覺得後邊先恐怖，前邊嗰啲驚嚇場面，老實講， 佢都要你代入個氣氛入邊啫。佢最主要前邊， 即係當你代入到嗰種，即係啲我個 friend 嘅形容就係非常簡單，佢一套括弧白色恐怖片，係啊，佢嘅恐怖係白色恐怖嗰種，令你個心寒嘅。即係我唔知道人哋嘅場，其他場係咩狀況？我有問過，我就咁，我先講我自己個場先啦。我睇個場，我睇到後面又係出到嚟一粒人聲，唔係一粒人說話聲音都冇。我好少睇電影見到冇任何聲，對上一台和諧，我係冇任何人講任何說話。我唯一聽到嘅就係有人喊，係喊到即係點講？佢又唔係喊到肥哩肥嘅。但係亦都唔啊，係啊，即係中間開始我已經不斷咁聽到有人喊緊㗎啦。其實即係據說啦，喺優先場，我有 friend 去咗優先場，佢話拍你套嘢完咗之後咧，係有人嗌八字真人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好合理㗎。 我覺得好合理嘅，即係 即係當然啦，台灣嘅話就係for freedom啦。雖然佢哋好似係中文嘅，係自治啊。咁呢個 咁幾時喺時代搞革命啫？ 即係咁呢度入邊咧就套戲講嘅故事，咁就係同電影其實理論上係接近一模一樣嘅。不過佢敘事手法有少少唔同，個敘我會一樣如果你冇玩 game， 我諗相信大家都冇玩 game， 就算你走去睇戲，我會一樣一樣同大家講噶。但係我到獵打區嗰陣時先講，我而家再解釋啦。咁我佢入邊講嘅故事依然都係同一樣嘅故事，個架構其實都冇乜分別嘅。唯一分別就係啱啱講啦，喺遊戲入邊神祖就。神祖你就見到佢被人吊咗，吊喺度死 Q 咗嘅魏仲賢，係大部分時間都係同阿峰同學係一齊行動嘅。佢應該到最後為止，除咗阿峰同學自己本人嘅戲份之外咧，大部分時間佢都喺度嘅。咁就你可以叫兩個都比較名副其實少少嘅男女主角啦嚇。咁除此之外咧，就係個故事係大致係相同嘅，個只係有啲表現手法、細部啲設定啊、冇用嗰啲嘢唔同嘅啫。好啦，講到呢度，咁嗱，我往後我講埋個總講埋個對佢評價總結先，因為我列他，我想放喺最後。首先，如果你嘅點講啊，行開街嘅，或者而家呢一種講法，你係黃嘅，點解咧？你想知道什麼是自由的代價？人為了自由可以做到什麼地步？或者是人在一個壓迫之下怎樣反抗？你想看這些東西，或者是了解一下台灣曾經經歷過的白色恐怖事件，你入門來說你都可以看一看這套東西。因為其實它這方面有其實是主題來的，並不是一個背景，我一開始以為是背景來的，因為以為是它的背景之下的鬼故事，但其實不是，它由始至終都是想跟你講白色恐怖的事，甚至所謂鬼怪鬼怪那些東西在遊戲裡面是我覺得甚至是當年的招來，有點像當年的卡隆T4 卡隆 DH差不多咁嘅狀況，就係、是、咧我唔知道我講嘅主題到底大家 buy 唔 buy， 咁但係 H 或者係或者鬼怪，因為恐怖同密室逃脱通常都係大家受喺呢個密室逃脱個羣組嗰邊係比較受落嘅，即係個恐怖元素或者鬼怪元素係可能係攞嚟原本啊攞嚟攞住守個基本盤用嘅，即係甚至咁嘅情況，去到電影咧係冇曬嘅，即係佢係有啲。超靈異的現象，但是他不是想用鬼怪超自然恐怖去嚇你， 他那些其實是某程度上都是一些本土特色嘛，台灣上的那些鬼怪他是特意做出來 的，遊戲的話就是一些民族學上面的，即是什麼網量鬼怪、鬼差那些，即是台灣的本土的民族，所謂的民族學啦，先講民族學很多時候都跟鬼怪有關，信仰啊、傳說相關的就叫民族學的東西，在電影裡面基本上是沒有的， 他有保留一個叫鬼差的角色，但鬼差的角色基本上是屬於恐怖元素，他有恐怖，當然很多都算有恐怖元素，但他的恐怖元素我的看法就是他將他全部將他全部連結回白色恐怖相關，即是 他想告訴你的就是最恐怖的並不是什麼靈異之類的鬼怪，而是黨國的白色恐怖，我很明顯是 feel 到他是很努力想講這個題材的樣嘢， 即係佢話，預期話嗰只係恐怖，你不如話其實他每次出手嗰下嗰種壓迫感咧，好即係好明確嘅咧，即係佢捉啲同學嘅時候，佢係你唔止係 jump scare， 唔止係 jump scare， 而係佢直情係你見到嗰下，你意識到自己要被消失、要死啦嗰一下，嗰種恐懼感係會走出嚟。 即係然後咧就佢呢度入邊佢表現出嚟咧，係相對遊戲係直白好多，非常之多嘅，係容易理解非常多嘅。咁呢個我歸咎兩樣啦。第一就係遊戲允許你停低慢慢睇啲資料啊、勁性啊嗰啲嘢，你可以翻去睇，甚至打到一半跳出去查下 wiki 又好咩都好。所以你要理解，你可以慢慢細嚼個故事，你甚至唔係睇，唔使你一次過打曬。你可以慢慢去睇， 你可以慢慢想，甚至同人討論，一路玩一路同人討論。但你在電影上面做啲咁嘅嘢咧，我就答 Q 你啦。 你同埋睇戲嘅時候，你根本冇辦法停低啊嘛。 係你電影係冇辦法，啲影片或者電視劇，你都姑且可能可以停低，慢慢去 rewind 睇翻嗰啲嘢。所以佢一切細節係做到好明顯。 我諗仲有一個元素就係、是、都講過啦，即係反派本身就台灣獨立遊戲，屋企獨立遊戲啊嘛。 個係呢個觀眾群嘅問題啦，當然亦都 唔係啊，唔係觀眾群啊，即係通常獨立遊戲潛台詞真係業餘噶啦，相對嚟講係咁同而家專業嘅導演拍出嘅電影，咁喺講故事嘅手法上邊，梗係會好大分別啦。係 嗱，我就覺得嗱，雖然我認為電影嘅手法係點講啊，強烈好多嘅，我甚至會用脫胎換骨四個字，但係我並不認為真係佢，因為點講咧個導演係新人導演嚟嘅。咁佢自己都承認，其實佢喺表現手法上面唔算好嘅。我反而覺得專業嘅係個劇本，那個劇本就真係會真係改得好。因為佢一開始咧，佢未上嗰陣時咧，那個導演就話，個導演定係咩？總之接受訪談嗰陣時咧就話，我故事會同遊戲有少少唔同，我想專注翻。 提翻先，所謂新人導演係講長片啫。人家短片那邊都很老資格的了、十幾年的了做了。 好啲，總之但係我講緊係佢前嗰度話，我想聚焦翻我人度。嗰時咧啲 fans 又好叫驚，啲遊戲 fans 啦講緊，係好叫驚啊！咁你會唔會中意嗰度完全另一回事啊？即係真人電影，反正你明唔明白改編真人電影版呢幾個名咧，真係啲淨係呢幾粒字已經係地雷尾嚟噶啦嘛。 跟住同埋玩遊戲咧，可能會驚人嘅話會聚焦咗去邊邊 咩？進擊嘅只巨人 會偏離咗咧，係咪驚？ 係啊，即係因為其實入邊有呢個愛情故事噶嘛， 係 即係會唔會將佢編咗嗰邊？雖然電影係多咗呢強調咗啦，唔係多咗，強調咗呢個成分，係 強調咗個三角戀， 所謂的三角戀， 係所謂的三角戀， 其實有少少不同的遊戲同你有不過到叻偷部分先講。咁但係佢結果咧，其實佢係佢所謂嘅專注翻喺人上邊，更多就係專注翻人所創造嘅災禍上邊，即是白色恐怖。即係佢其實佢意思就係我唔會將個主題放咗落鬼怪恐怖上邊。佢講嘅係呢一樣嘢。佢講嘅其實咁啊，即係有少少俾佢 fit 鳩咗啦嚇。咁啊，不過就我就冇俾佢 fit 得到啦，因為佢由佢上，由佢講呢句嘢到佢上之後，到我自己睇係搞掂好長嘅時間。咁啊，所以大家全部已經講嚇，係啊，已經係大家派曬定啦，即係唔使驚。即係睇玩完遊戲嘅，你睇電影絕對會安心。絕對會接受，絕對會買單嘅。 即係絕對就即係我諗應該係唔會話會有種叫做點講啊，即係逃脫不到嘅壓迫感咯。即係你感受到嘅係嗰陣時，即係嗰個白色恐怖嘅氣氛，但係你唔會話係好似睇我哋傳統意義，即係啲妖魔鬼怪嗰種，你走唔甩嗰種嗰種感覺咯。 即係佢俾咗個不安你，但係你睇你點樣睇個不安啦、啊？因為一般嘅鬼怪電影好中意就係、是。放即係埋所謂嘅埋低個不安嘅種子喺心入邊，然後等你自己疑神疑鬼。但係講緊嘅係你自己知。但係問題就係、是，如果你現實見到你係一般人，現實見你睇完之後嘢之後咧，你係唔會驚入邊嘅事發生在你身上，因為你知道你身處一個自由嘅社會。咁香港就好微妙下啦，就幾微妙，大家明白啦。如果你唔明嘅咁啦，咁你我好難解明你聽噶啦。咁、佢會由遊戲開始嗰種咯，佢會好壓抑、好沉重。如果你將佢點講啊，你嘗試去同你嗰個時代嘅人，即係你會就會覺得你會感受到一個叫做我會用呢個好似好扮懶係嘢嘅名詞叫做歷史的重量。我真係感受到嗰段歷史已經咁沉重。喺嗰陣時，因為白色恐怖又好，戒嚴好，咩都好啦。因為我係睇過曬，我係睇咗好多好多資料，又好報道又好，我係知道入邊發生過咩事。問題但係知道還知道，感受還感受。我喺遊戲入邊感受到佢有幾咁重嘅重量。 而我在電影裏面就感受到他有多麼悲壯，即是一個歷史，你面對一個小人物，他們每一個都是小人物，在面對個歷史的時候是多麼沒有選擇，是很無力，在他在毫無選擇的情況下做出選擇，在個世界逼他的情況之下他做出選擇，到底是順從還是反抗。那他當然是當然這個應該不算他，不過我分到他先說，因為他這個就涉及他的結局問題。如果是大家看不看呢，我就如果你說看不看，我就覺得我想每一個香港人都應該看，即是每一個受壓迫的人都應該看一看。如果除非你說我對這個歷史我非常熟悉了已經，那你可以不看，因為如果你是非常熟悉，你會嫌他有少少浮光，是不是水過，不可以叫水過鴨背，浮光掠影，輕輕這樣白馬過隙，這樣輕輕你又做一個看一看了，不是很深入去，亦都不會有很強的批判，或者是他有但不會多，就是我的眼，我認為就是他作為一個面對大眾，是講緊面對一般的大眾，尤其是台灣的大眾，是一個正好的深度。如果再膚淺一點，我就會覺得他噱頭了，就已經流於噱頭。如果他太過深入，深入得太多的話，我怕一般觀眾可能會怕他流於說教，流於意識形態過強的東西，而本能上的反感。如果你想要一般觀眾接受，我覺得這個程度是剛剛好，即是剛剛好到一個我們香港人都可以接受到的程度。當然你可以說鄰國事務關我撚事，你是說得出這些人的人呢，那我都很難幫你的， 即是說得出這些東西的，我想都正常不會聽的， 但是鄰國事務 OK 啦， 即是不是說說得出這些東西，看完這套東西都還可以說，你看完個故事我剛剛說著這些大東西，你都可以說我撚事， 即你都還可以覺得自己， 儘管我覺得 你未必是他 的對象觀眾，但是我認為每個香港人都應該有個看看，即雖然有少少誇張，但我會應該我建議每個香港人都有去看看，不是去到應該建議啫。即是那麼那麼你有沒有你沒有東西補充，老鼠你沒有補充，沒有補充就入這個叻他時間，我就開始 直接叻他啦， 直接講個故事啦， 是啦， 他們在一個一樣大家都在一個颱風天 的學校裡面 出現，然後 去找那時候你見到的、那個學校呢，就並不是一個正常的學校，他們有提到的，在遊戲裡面遊戲肯定有提過，電影有沒有提過，即是他說現在這個學校不是他們印象中見到的學校， 沒有，我記得 有提過， 我記得就沒有， 他說落曬風條這些東西，落曬風條 那個他是直接用電影語言，即是你見到他一些象徵，即是 他什麼不是他這些東西，他有提到他們的印象中的學校並不是這樣， 他們的眼神你見到有種是異樣感，但是他們沒有直接提到這間學校是什麼，直接他電影是講到他走出去見到颱風天外面是因為水這些水漲，他們根本走不到他回學校，那一刻你就意識到他是一個異常的環境裡面， 跟住他就找電話成啦，咁啊呢個小金魏生你唔會嘅，咁就死咗啊！因為遊戲嘅故事就係咁啊，即係咁就咁最後佢係唔係最後冇死，唔係佢係後邊先表現咗出嚟，因為佢咁嘅情況，然後就開始就逐漸咁佢哋探索。那個校園跟遊戲一樣的，這部分是 一開始就首先見到那個隻眼流著血的女的走出來先啦，那個其實我那個其實是不是就是另一個女同學，她讀書會有另一個女同學的嘛，還是就是方 就是她本人， 就是她本人， 你連這個都沒有看到的可能是因為我玩遊戲知道，因為遊戲裡面她用影子的模式，她令到自己跟自己對話，是有一段是一段很長的自己跟自己對話，當然他電影裡面用內心獨白的形式 去完成了， 這個大概在中段就會開先 get 到，因為他見到自己嘛，見回 他是即是他會你不是記得他見回自己的， 是啊是啊， 其實是就是開頭的一幕， 是 而他裡面見到那個很恐怖的那個巨像，我叫做即是這些頭髮披曬面那個，其實就是他自己，只不過他眼睛看下去他就是一個鬼怪的樣子，即是 佢想同佢講，想同佢，想真同當時嗰、那個仲探索緊學校嗰個自己講講嘢，但係對方聽唔明，你講出嚟嘅對方聽到咧，聽起嚟就係啲鬼一啲鬼泣啊，即係鬼號啦。 啊！ 或者佢睇到你個樣就唔係你個樣嚟嘅，而係。而是那些、個鬼樣啊，成個精子咁樣啦嚇。 係，總之佢嗰時個喊，即係你後屘佢講嘅時候，就可以聽到佢都抽泣咧、啊。即係其實佢係後悔緊啊嘛。 嚇、啊！即係你所以佢、一開始你佢一開始見到嗰個鬼怪，咁啊走入咗去個匿埋咗啦嚇。咁就咁跟住就將佢spin 咗去同阿張老師嘅回憶如此類啦。但係呢度入邊咧，佢係即係。一開始你會可能會理解為佢係一個超自然嘅鬼怪，純粹一個超自然嘅鬼怪，到後面就會解謎，就會最後面就解翻俾你聽，其實就係自己。即係當然佢個對話咁樣安排係有意思噶啦，咁啊，佢就開始解，就講翻尚算正常，或者係正常地戒緊鹽啦。我而家講緊正常都係咁樣，因為我指緊係現實世界，未發生事件之前。嘅翠華中學正常同埋現實係指呢樣嘢啊。咁嗰陣時就佢其實呢個係用其實如果你睇完之後咧，你重組翻啦，呢個係回憶嚟嘅。但係你姑且當呢個係現實啦。佢係回憶翻一個現實上邊嘅故事，就係講緊嗰扎人點樣搞讀書會啊，然後佢哋平時點樣見面啊，嗰啲好含當年男女仲係好保守嘅年代，點樣互相確認眼神，然後互相過，然後嗰電，即係咧，即係有時即係睇完成個故事，我真係話阿魏生，有時咧真係即係呢啲點講啊？我唔知可唔可以叫英雄難過美人關，但係即係呢啲真係衰溝女，即係 佢 唔係搭堂搭阿學姐堂，即係學姐就係方。 方 同學啦， 係方同學， 直情叫學姐咧，就係後我記得印象中玩家都係叫佢學姐算嘅。 即係多數藝族人都叫佢學姐嘛。 啊，即係阿學姐，即係如果你唔係搭佢堂嘅話咧，成件悲劇係唔會發生嘅。即係當然係好，即係我要話聽，後邊你會不斷聽到，如果唔係乜乜乜嘅話咧，你會聽到不斷咁嘅情況，因為呢個就係其中一個宗呢、這個主旨，佢係好想你理解到呢個事，即係。他就講下佢哋入邊點樣匿埋走去睇禁書，即係老老實實啦。不過作為一個俾 GF 得囚禁過幾年嘅人咧，我唔係完全可以理解到佢哋點可以撥咗條命去睇禁書嘅，因為除非呢個情況，佢哋唔知道佢睇嘅睇嘅書有幾咁嚴重。但係嗰陣時如果係六十年代嘅話，佢哋應該係知道的。嗱喺呢度咧就要講個筆啦。喺六十年代咧，主要嘅禁書並不是外國嘅文學，主要都係呢、這個個所謂嘅異議人士所寫嘅書為主嘅，就或者係最少係佢哋譯嘅書為主嘅，即係異議人士相關的，就唔會去到咁小學雞。老實講，我覺得，因為講緊係咩啦？其中一個入邊提到嘅苦悶的象徵，我記得係叫。 係苦悶的象徵啊！ 苦悶的象徵係先講唔係魯迅著， 佢譯啫嘛。 魯迅係譯嘅，有人搞錯噶。魯迅係做翻譯嗰、那個，然後魯迅譯嘅版本喺台灣係禁書嚟嘅。啊，先講印象中啊，其實係買到嘅，喺台灣入邊係買，喺白色恐怖年代都買到嘅。是其實有筆的那幾本書《漂流集》啊，是買得到的，在台灣仲是買得到的，即係據說出啦。不過喺如果是那個翻譯版本，即係如果是魯迅譯的那個版本咧，就係冇嘅，因為魯迅係並冇隨住國民政府來台，而且喺曾幾何時好耐之前喺國共分裂嗰陣時，佢係批評國民政府而擁護共產黨嘅。當然佢唔係共產黨人啦嚇，但係嗰陣時講緊共產黨方言立國，佢啱啱立嗰陣時咧係形象好好嘅。即係如果大家想知嘅話，可以睇另一本書叫《歷史的先聖》，即係睇完之後你就知道。呢、這個共產黨係啲大話講幾咁恐怖啦，即係個恐怖係指誇張啊，那個恐怖。OK， 翻嚟， 佢，所以咧嗰幾本書其實如果你要睇咧，係睇到嘅。只要你唔買相關人士嗰個譯版咧，你係買得到嘅。即係呢個要澄清翻先。佢真係因為、那個喂魯迅做翻譯，你就唔撚俾本書入嚟？我覺得真係完撚全麥婆車啊，大佬！即係國民政府係小撚氣到咁嘅地步啊！咁但係佢哋小撚氣，咁你哋都犯不著頂，即係點講？犯不著走去對著幹，偏要揾嗰個版本噶嘛？係咪先？你要睇，即係冇錯。佢作為一個思，因為佢特登揀咗幾本係都係思哲系嘅書嚟嘅，即係思想哲學系嘅書嚟嘅，都係講啲點講啊？比較哲學性嘅嘢，而且仲要唔係講緊主張哲。完全地主張自由、主張反抗嘅哲學書，係真係講緊人係咩啊？即係入邊引述其一段啦，就係《苦命正傳》入邊啊，人有神性，亦都有呢個惡魔性，係咪惡魔定獸性啊？ 獸性 嚇，獸性，即係佢會講人係有兩面，即係呢樣我係非常認同。人之所以係人，人性就係兩種嘢，或者你用翻弗洛伊德嘅講法就係本我同超我的混合體才是人，即是我想沒有扯那麼遠了。總之他們走去看書，老師代替了這個作為一個傳道人，覺得這些書他們值得看，即是老實說他那一刻其實有一點衝著對的，你不一定要看那些書的。老實就算我作為一個自稱抗爭者啦，經常被人問我 cosplay 即是這樣的情況下，都我都覺得你不一定要這樣對著槓，對著槓去到去專揾個禁止版俾個譯本嘅，咁當然你可以咁係咪完全理解唔到咧？又唔係喎，其實因為直到上個禮拜為止，我係會帶豬嘴出街嘅，帶住個豬嘴嘅喎，有時麻煩，戴口罩啦嚇。咁啊，你禁蒙面咯，你禁蒙面化啦嘛，我咪對住幹咯，我咪戴口罩出街咯，即係有少少咁嘅意味。我雖然你話係咪完全不能理解，唔係。但是在有選擇的情況下，我覺得你可以選擇遠位一點的。 他還在抄書，跟著他還在說話我們應該避免以身犯險，但其實你是 如果你要避免以身犯險，又要看那本書，你應該看其他譯本。 是， 但是當然有些書他們是必須要看，本書本身就是禁書的，主要是撐播自由思想，是禁書來的，會 是真的，這個事實來的，即是幫共產黨講說話啦，即係散佈自由思想啦，嗰啲全部都係禁書嚟嘅。咁而講到禁書，我要睇一單歷史事件，好多人都提過噶啦。但係先講，佢並不是反校故事嘅原型，佢只係其中一個致敬對象啫。呢個光明報事件喺一個1949年左右嘅發，1949年左右發生，係咪49年啊？係 49年， 應該係49年尾或者係50年頭啦發生嘅，因為個諗乜嘢啦？基隆學校嘅校長舉辦咗個讀書會，就係同個劇情好相似嘅，就係揾啲人去搞讀書會。咁然後佢仲有另一做嘅嘢，就係出版呢個所謂嘅反政府刊物。你見你一部分嘅説明咧寫反政府刊物嘅，我寫都係反政府嘅，因為佢有個好尷尬的事實係乜嘢咧？佢係支持共產黨嘅政嘅嘢，佢。個基隆學校的校長，我唔記得佢叫咩名啦，查得到嘅，我唔記得咗啫。校長係搞讀書會，佢仲有成立咗呢個基隆學校共產黨支部，係共產黨基隆學校支部。佢係做嘅印刷嘅係光明，叫做光明報，係為共產黨宣傳嘅報紙嚟嘅。咁但係嗰陣時為共產黨宣傳係死罪嚟嘅。但是我要記住一件事，他也不是那麼十惡不赦，當然不是只對政府來說，我知道我們說你不要一聽到共產黨起降先，因為在那個年代遷了台的人的心目中的共產黨是奪權前的共產黨，即使還是那時候說要民主、自由、公義、投票一黨專政的國家去愛你去你的國，是講呢啲嘢嘅，再睇一次睇歷史的先聲，或者部分人引用嘅毛澤東語錄，你會睇得到當時嘅共產黨係講嘅嘢非常好聽，講佢係同你講民，同你講民主自由，講同你講要投票，要 咩 要 黃絲又啊 嚇，唔係即係佢話呢個黨國基黨國結構應該要解散，即係佢意思係共產唔係國民黨愛什麼國，國民黨話去你的國。 佢係講佢會講，因為佢要拉落。佢話而家我哋會知道佢要拉國民黨落嚟，所以先講咁多嘢。佢要拉佢落嚟，但係你大家朋友都知道，當佢上咗去之後，佢就完全冇咗呢回事。呢個係我哋現在先知，但係當年唔知嘅。所以而家講嗰時就會邊個含蓄婉轉少少咁去提反動刊物，咁就反政府刊物去提。但係我覺得我有必要提一提大家，佢係一個共產黨。咁結果佢就俾人拉咗，拉咗之後咧，佢就結果就喺幾個月之後俾人槍決，就咁好正常啦呢、這個。咁啊，你可以，但係而呢個反下邊咧，魏俊賢嘅學號係就係、是、致敬呢位基隆學校校長好似1017啦，我唔記得個編號幾多，50就一定嘅，50年嘅係。即係嘅個編號就係紀念佢嘅忌日，即係佢俾人槍決嗰一日。啊，順便一提，阿學者個 都係 學號咧，就原本係冇意思嘅。最少我查唔到有意思啦嚇，喺遊戲入邊，但喺動係唔係動畫成日掛咗慣咗喺電影入邊咧，佢改咗佢個學號係改咗嘅，改咗做38。300幾多我唔記得添，即係講緊係4938，仲有一個數係5六係啦，就係講緊咩啊？ 戒嚴日子， 戒嚴令，戒嚴令係1949年生效，經過咗38年零56日戒嚴。咁、那個學者嘅學號咁，佢入邊提過，啱啱魏仲賢個學號都係有咁嘅，即係佢有個叫，我覺得算係致敬。點解咧？因為咧，如果你留意新聞下，又有啲點講啊？咩有關反校的 N 件歷史真實事件，真係只有光明報咧係真係相關的，其他我只能講類似情節，因為講緊。相同的情況，包括《光明日報》的讀書會又好咩都好啦，係喺台灣係發生，係無日無之咁發生緊，係尤其是後面嗰啲細橋段，可以叫細部分咧，係非常之多，並不是一單起關，並不是個案來的。咁佢入邊講啦，咁啊點解咁啊？佢嗰邊佢用一個故事層面，佢就有個謎團喺度解啊。佢就話佢由中間開始，遊戲都係噶。你會見到一個寫住找把仔嘅詞語。我相信各位睇完都會明白咪嘅。不過如果你未睇，又偏要聽列他嘅話，我就呢度便解你聽啦。找把仔嘅意思即係我哋叫嘅鹽仔。其實找把仔本來係指不求人，即係勾背脊嗰嚿啊。即係咧，佢有啲似我哋講嘅篤背脊，一樣嘅意思㗎。 即係篤灰。 係篤灰，我哋而家叫篤灰啦嚇。但係如果係不求人嘅話，就比較接近篤背脊啊嘛。 啊。 就係、是、我講緊係找把仔嘅啫，就係講緊我哋講嘅鹽仔篤灰，去篤即係將啲人供出嚟。佢入邊咧用咗懸疑式，一開始你會見到魏仲賢之墓，跟住就喺隔離寫住好多咩找把仔啊嗰啲嘢，係佢喺個遊戲入邊，你先會見到啦。喺條屍隔離都係不斷寫住找把仔嘅。咁然後佢用嗰個啲可以叫懸疑手法啦。佢又佢跟住你，因為你另一次大量見到呢個詞語嘅地方咧，係個鞋櫃將阿魏聖賢係咪跟阿聖賢啊？唔係咩聖，即係布袋戲嗰個啊，玩布袋戲嗰個 啊，輝聖輝啊。 我唔記得姓，我成日覺得姓字、啊、總之就係播緊報道戲嗰個啦，個咩姓君啊嘛。咁佢就佢喺度話：你咩都我咩都冇講，我咩都冇講，我咩都冇講。即係佢有個乜情況咧，就會發現個疑似找把式嘅後果有三個，因為佢中間入邊曾經將佢哋帶嗰個防空洞入邊，佢話你做乜帶咗個做乜帶咗個。扎巴仔過嚟啊！即係出話半途啦，佢講嘅出賣者啦。佢咁啊，如果係觀眾係冇玩遊戲睇到呢度嘅話咧， 你是會有三個的怎麼說候選背叛者，整個讀書會裡面竟然有三個人你候選，他裡面那個即是他、如果我們被人捉那怎麼辦、即是我們他覺得有風險，即是但是我說我們絕對不會背叛， 你這樣說我們絕對不會背叛大家，因為他說的其實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這個問題呢我曾經問過自己，如果我被警察捉了，他跟我說、如果你捉了人出來，我可以換取不起訴你，我會不會捉人出來呢？我很認真地思考過，雖然我最後的答案就是香港你拉了了不起十年而已，好氣，即是我不是說漂亮話，但是我覺得好得氣，因為講緊入反校的時候別人講緊，如果你不服，如果你不督他們出來，不督人出來，他們真的會殺了你。那命以用性命來做天平的話，我真的不敢打爆彈。雖然先說 在遊戲的時候我是覺得、即是我由結果論推翻去，哇，艾俊賢你都挺沒骨氣的，成班人死了，你督灰，你督灰，因為 我所知道的意思就是他督了灰然後所有人死了，即是他在受刑之後督了灰然後所有人死了，我只知道這個事實。但是電影裡面就解釋了清楚一點，解釋出來了，即是說什麼他裡面分回去誰是督灰者這個東西、我們不叫雜霸仔，我們叫你叫回督灰者比較符合我們香港的叫法、誰是督灰者呢？他的中間我都沒有他編了的，因為我是看了原著而已，我不知道他會不會改編的嘛，因為他有地方改了的，因為他就會講到他聖龍君，我姑且叫他聖龍君， 聖潔、 我什麼都沒說，我真的什麼都沒說，因為他這種反應呢可以是兩種的，可以是他真的讀了悔然後被人打被人罵，因為他真的成身被人塗鴉， 即是他見到對面殺氣重重，我就唯有說我什麼都沒說，我想逃， 不是殺氣重重，他是說他已經受到眾人的鞭撻，你見到他、又打又成那些傷痕啊，畫花啊，他說畫他染仔啊，那些東西那些是很 Q 多的痕跡在那裡嘛，還鎖了他進去，誰鎖他進去？肯定不是政府鎖他進去，政府就不是鎖他進去鞋櫃那麼簡單啦，鎖就鎖他的監倉啦， 即政府不是好像打王 Sir 那樣、就兜個牛下去啦， 他是同伴之間的私下報復來的，就是因為他、因為全世界都、認為是他去出賣了他，因為說個禁書當日輪到他去拿，而手出禁書就是那一天，所以大家有矛頭指向他，但他什麼都沒有說到 那一刻，因為那一刻還沒說呢，大家都會見到他，因為提出 他似是真的賴了東 西，他提出那個問題就是說會保證不會有人都灰媽，就是聖潔文、 即是而且佢个样子的确似系会最终都系督咗灰嘅人， 即系似系真系会惊啲学型，然后就索性督出嚟想解决嗰个人。 而佢不断咁喃喃自语，我乜都冇讲到，我乜都冇讲过，可以算系一种自我保护嚟噶，可以系个督完之后攞嚟做点啊？去讲大话，去试图令到大家唔好揾佢复仇， 即系等佢自己心好过啲， 或者系令佢个复仇轻手少少、即系佢嗰种恐惧反应啊！好明顯了，已經是被全班揼到揼完一輪的了，不是一輪那麼簡單，即總之他已知什麼了、即是被人欺凌過的了，但是 他因為艾俊賢是失了憶的，艾俊賢和學者都是失了憶的，前面他去到那段時候他都以為、是不是你死不死但他在那邊不斷地說我什麼都沒說過，我什麼都沒說過、跟著他這樣說的時候、艾俊賢先記回起當日是他主動要求交換崗位，佢同埋佢亦都係要求佢唔好將佢交換崗位呢件事講出嚟。而阿聖君咧，係真係好有義氣。佢最後即使面對黨國嘅酷刑，佢都冇講出嚟。呢樣係幾點啊？幾難得的，幾難能可貴的了， 因為老師說過的，即是他之前小時候他都好像他那樣不務正業的、 咁然後咧，佢就去即係講翻，其實幫阿聖傑兜翻，其實佢玩公仔並不是真係個人係衰人嚟嘅，佢都有負良善嘅心啊，諸如此類嘅嘢。然後 佢主要係想講，佢想喺個土地上邊依然有人可以自由地發展佢自己嘅興趣。係阿張老師就係話，因為佢當年佢自己嘅興趣被人可以叫抹殺咗啦，冇辦法實現。咁啊，呢個作為一個寄託或者希望，佢成為教育者之後，佢希望佢嘅學生最少喺某程度上可以實行到佢自己嘅興趣，係咪啊？呢個人師即係人，知道呢個即係為人師嘅表表姐。老實講喺遊戲入邊咧，佢只係個影子嘅，但喺電影入邊咧，佢係一個結實咗好多嘅人。呢一點嘅話就係、是、你可以叫隱晦，因為其實。他做過的所有事你在遊戲裡面都會找到痕跡出來的，但是就隱晦，比較隱晦一點，這個裡面他做給你看，明明白白做給你看，他幾樣真的可以說偉大。 他幾樣東西，第一在這樣的環境下面依然冒著生命危險去傳授，甚至可以叫真理，一個知識，一個自由的意志去交給他的學生， 去保有他們的興趣的自由，去後面當他出了事的時候，他依然用他的生命去保護他的學生，當然最後失敗了，即是他最後他都是要跟到他行刑那一刻都是要叫唯一正死正重藝術員跟藝術員說你一定要活下去，雖然他活了他就不是純粹保護他那麼簡單，他就是說你要有人將個在裡面將真相說出來，即是其實是一個很悲哀的事，一個真相的傳遞，即是這一樣東西，我覺得你比較偏少遠遠的，當年六四的時候，學生對著香港的記者說，你要將北京發生的事說給全世界人聽。在現在反送中運動，我們要跟外國記者說，你要告訴世界聽香港發生什麼事，在它裡面是一樣，你要告訴世人聽，我們在監裡面是發生過什麼事，是一個 很卑微而悲哀的願望來的。它就是它這一幕是我是這一幕我是 看到之後，我非常肯定後面有人在哭，是就是它這裡就是你可以看到它會講回兩個老師都是怎樣去為了學生的思想自由而本了條命。咁呢度入面就其中一個遊戲同電影好大嘅分別啦，就咪睇一睇淨係睇電影嘅人啦。 即係電影齋睇電影，我真係諗唔到嘅嘢，原來呢遊戲係咁影薄，因為佢電影其實都好有質感嘅，即係佢 遊戲入面好影薄㗎，佢主要都係學者自己嘅戲份嚟到為主嘅。佢真係影，佢個影薄係影，係佢個影薄係物理上嘅，因為佢真係見到佢個幻影。佢不過個幻影係喺，而且喺遊戲入邊咧，主要咧並唔係一個回憶，而係作為一個遊戲引導玩家行去邊度，令你唔會再成，唔需要成個校園刮一次先知道下一個觸發點喺邊度。即係佢會帶住你去。咁啊，等你唔使刮勻成個學校先揾到。 但係電影就真係回憶嘅時候，真係用故事去塑造翻個角色出嚟。 你會見到一個幾咁偉大嘅師表。咁相對嚟講咧，我哋阿港女好台嘅港女啦嚇，即係我諗大家其中一個焦點，台灣人會留意嘅焦點就係個女教師姓殷嘅，我記得係。係 殷。 係殷老師咧，其實係香港人嚟嘅。殷老師嘅演員係香港人嚟嘅，演員即係唔係入邊嗰個人。他是香港人，但是完全看不出，很認真，我真的完全看不出 他的口音，真是十足十足十 十足十 的台灣國語。他好像在台灣好像讀了幾年，都五六年書，然後又做過又演過戲，那些東西好了，不要緊。咁殷老師在遊戲裡面其實是失了蹤，事件一發生馬上失了蹤。咁電影入面咧個安排就冇，佢係一樣係一齊俾人監禁。咁佢有冇死到乜嘢咧？冇直接地交代，不過相信都死咗嘅，因為佢哋成件事件入面得艾仲賢可以活咗出來啊嘛。 同埋落到防空洞嘅時候，其實佢都係即係其實都你見到你都 feel 到佢死咗嚟。 佢都係幽靈嚟 嘅。係啊，佢幽靈嚟啊嘛。 咁。其實咁，但係咁講唔啱喎。阿學者都係喎。 即系最大最大爆力他学者死咗， 系嘛 啊，即系唔紧要，OK 啦，咁我话咗爆力他啊嘛，即系冇怨我啦。咁佢就因为喺游戏入边咧，佢系卅钟，其实可能电影入边唔想一个咁点讲啊，咁算系一个伟大啦嘅老师，佢竟然自己种咗草。即係佢可能會覺得咁樣有損佢嘅形象，所以將佢改為即係刪去咗佢著草呢一段。佢就越係完全冇提，你只能由最後剩得翻魏仲賢出得翻嚟呢一件事去推敲佢可能係死喺獄中度，可能嘅咋。即係因為佢完全冇提，佢亦都可能係咩嘅。 不過電影又冇，不過原作冇提佢同阿老師嘈嗰度。 有提有冇提咧？冇直接提，是間接的啫，即係你可以理解為他自己發現的，因為他只能講佢哋兩個有吵過，然後他就係應該佢有吵過，但係佢吵乜嘢係冇提過嘅，因為他的視點是學者的視點啊，他知道他哋有異樣，但係佢唔知道發生咩事嘅，覺得個異樣是唯有舉唔舉辦房，有讀書會而嘈啊！唯有佢分唔分開而嘈，佢冇睇到嘅。 哦，咁電影講得好清楚嘅。 電影就好清楚點講，咁啊令到佢個所謂嘅三角戀更加清楚、更加清晰啦。咁佢最主要佢就話，佢入邊咧就話，佢用回憶嘅方式就話，我自己一發生，殷老師就唔見咗，我只能喺報紙入邊見到佢話佢潛逃咗，然後最後因為佢魏仲賢活到最後噶嘛，在睇翻執翻個報紙，就係話個報紙就係講列入咗呢個黑名單，永遠唔准回國黑名單。喺白色恐怖年代，好多人唔係個個人坐喺度等死噶嘛，有好多人走咗路，就係逃離咗去外國嘅人入邊，全部入曬黑名單，不得再回國。喺一段好長喺解嚴咗之後，個黑名單先取消翻，佢哋先可以翻翻嚟。但是很多人已經等不到這個時間，嚇死異鄉。殷老師的原型有這樣的人，真實人來的，個原型就是最後一位回來 的黑名單人士。為什麼是最後一位呢？因為其他人不是回來就是死了，而他是最後一位過身的，然後骨灰回來台灣，作為一個報紙事後的報紙去講解釋翻佢嘅去向，咁啊，咁電影就冇提到嘅，咁呢個其中嘅分別啦。咁啊，一樣嘅地方，我哋又繼續爆嚟他。咁啊，佢後邊終於發現，原來最終佢啱啱阿聖傑話：，喂，唔係我，真係唔係我，真係唔係我篤灰嘅。咁跟住先諗起，原來係自己篤灰嘅。咁跟住佢先諗翻係點解佢會篤灰啊？即係答下學者堂，阿學者同佢話要。要同佢話要輸，咁佢就彎頭轉向咁啊，俾咗佢方咁啊。咁點解阿學仔話要輸咧？就翻啱啱講嗰三個月兩啦，因為佢就中意阿張老師。佢作為一個 你講翻在之前先，你講翻在之前點解佢會中意阿老師 啊？就我覺得真係呢啲輔導付出愛意呢啲點講啊？即係喺當年呢啲都唔係冇當年啊，現在都經常發生嘅事嚟噶啦。所以話殷老師嗰個就係、是，如果用現代就係、是，喂，我叫你教下佢啫，我叫你教我上牀嘅喎。 不過其實嗰係佢屋企，即係其實都同佢屋企啲有關嘅，即係佢阿爸同佢阿媽啲嘢啊嘛，即係佢阿媽黐咗線。 唔係阿媽疑神疑鬼，懷疑佢出軌。然後就黐咗線，咁啊，跟住就呢個第一個篤灰，先篤灰應該係佢，以時序上嚟講，第一個篤灰應該係佢阿媽， 因為佢仲要俾佢老公家暴打過嚟嘅。 咁啊，跟住篤佢老公灰，話佢貪污，應該係貪污啦。 係啊係啊，貪污。 咁啊，嗱呢個咧就係電影同又係另一個分別。佢老豆咧，學者嘅老豆咧，喺遊戲入邊咧係嗰個叫做係普通公務員嚟嘅啫。但是在電影裏面就比較軍官，他多了一層層次感，一個質。為什麼呢？他會多可以多了一件事，就是你會見到那時候對不同階級的人的反應比較不一樣。你見他拉他，你記住他是 他是逮捕一个违法的人，他是几咁客气，是差在没有搭膊头然后放他走的。 啊、他说学长、学长、再他即其实很婉转的，学长再不走我们难做，那就先拉他上去。 是是非常非常之客气的。这一场即我听啲 friend 讲，我都有个感觉，但是是不是好似似曾相识呢？某些人呢就乜事都没发生，你就一嘢夹他落地下打完湿完一身先讲。有些人呢就明明发了事，你都是好暖客气地搭晒膊头，帮他遮镜头，然后好客气地上车，然后没有告到人。 咁好似人相识啊。 好似人相识呢，是啊，我特登的。即是他会讲讲，然后他就会将个他入面透过的，然后这里是什么，其实一些有人会将他去叻同一些现实事情比较。但我只能讲这些是状况是非常非常非常之普遍。我只能讲好彩台湾人相对比较淳朴少少。如果是香港人的性格在那个时空里面死得人多。因为是什么呢，其实阿妈其实个老公是没有，应该是没有，因为他一定暗示老公是没有犯过任何事。即連包括是不是说他做了什么坏事，是连犯党规的事都没有。即他没有犯任何事的。他顺为什么他被人拉，顺粹就有人通报他老婆，就去通报他。这个简单说就是无憾，他老婆无憾他。 哦，他有他有。 你应该知道，你看得明白 是无憾的了。 他有是都是他那个摆到明白他讲了嘛，什么要他消失，跟着就说拿去了前接，就在那里喐手。 是无憾他，然后他其实都没有解释到他后面到底到底正不正明我自己清白。因为他前面有另一单的，不可以叫无憾啦，拿了东西就是校工。即系呢个就非常之精彩嘅一个改编部分，有人觉得好 low， 即系好俗，好浅白，好低俗，但我觉得以一套需要恐怖嘅恐怖片，以呢一段嚟做恐怖位咧，我觉得 OK 嘅，即系讲紧鬼差嘅部分咯。即系校工咧喺游戏入边咧系冇出现过嘅，佢只系只有佢嘅生活痕迹出现过。同埋學者作為第一人稱嘅記憶啫，我印象中嘅校工高伯啊，係非常之和蔼可親，好慈係好好人嘅，又唔係好慈祥嘅，好好人啦，最少係咁啊。但係佢入邊另一樣咧，就係佢見到嗰個已經係零零碎碎爛爛融融嗰個學校入邊嘅校工室咧，第一門口又貼住一啲符啊、成啊嗰啲嘢。然后是入不到去的，你要拆了个符的，游戏里面是关卡之一来的，你要拆了个符你才可以入到去，你才拿到线索的。 电影有几快手入到去。 所以因为他没有解明成分嘛。他拆了符入去，然后你就看到他里面有个斩到四啲啲嘢烂晒，有把刀在这里的。他入面佢把刀系咁样，喺游戏入边把刀系咁样嚟。 哦，我就入边仲有把刀，佢攞把刀可以追出嚟斩你。 佢即系咁样打到林同头，同佢平时嘅印象好唔同。一个咁好人嘅阿伯，点会将用把刀斩我？斩我自己啲嘢难容容，又有四围有啲污糟嘢啊，有血啊，剩嘅嘢啦。咁佢系冇直接描述嘅。咁电影就补足翻。阿高伯系以前嘅旧老兵，国民党老兵。国民党有600,000老兵，好似600,000啦，系千台嘅600,000，系唔记得包唔包桥啊？包唔包佢啲屋企人？总之600,000千台。千台嘅老兵入边，有啲退咗休之后，咁佢就去做校工啦。咁佢本来就系应该系荣民啦，嗰阵时叫嘅荣民系指当过兵，国民党当过兵嘅。同埋佢嘅親屬就叫榮民，係高人一等嘅嗰陣時，真真正正嘅高人一等，制度上高人一等嘅。咁佢就佢係榮民嚟，佢應該理論上應該係榮民嚟嘅。佢冇電影入邊冇提到，但係佢噏完佢嘅身份，台灣人都會知道佢係榮民嚟嘅。咁可能唔知啦。咁佢就話：喂，我當年同你國民黨出生入死，我只不過係即係借幾條鎖匙俾佢哋友仔。我怎知道他们 是作反的，就是这样你就但他没有 他并没有将他恨意放在将他们打到他不似人形的，其实实际应该是杀了 的。杀了。 但是就这样如此对待他 的国家上面， 反而是遷怒他們借鎖匙給他們說作反的債人，即是那些呢、被警察射催淚彈射到肥哩肥哩，然後怪啲示威者嗰啲人啦、啊、我呢啲我呢啲唔再，但我個講好直白嘅真係，係就係嗰啲咁嘅廢腦，即係佢仲企圖想殺咗佢哋，佢話唔知我殺咗佢哋，只要我可以搞到啲黃絲，搞到啲曱甴，咁咧就我哋就有咩啊？ 不過講起煙幕都真係即都 OK 沉重，因為你見佢即係你畫面上見到佢喺度。捉紧个杯入面有三只牙，跟住佢块面又俾人打到重伤，咁然后佢再讲你头先讲嗰啲嘢，你发现佢呢个位置其实佢想讲真系讲人性呢样嘢。 即系点讲啊？即系我唔知道嗰刻到而家为止，我都唔即系原本我就对呢个角色真系冇乜印象嘅，佢之后即系作为一个背景提一提，咁可能系因为佢性情大变，佢有好多原因噶嘛。即可以是一個性情大變，但他現在其實不是，他一直他只是不同反應之下他有不同 的反應， 但那幕真的印象很深刻、那幕 跟住就是鬼差，這個電影裡面沒有解釋到鬼差怎樣出來，可能他不需要特別解釋啦，鬼差出到來其實是應該是因為在、遊戲裡面、學者拆了條褲，原本是封印了在個 校公室裏面的、哦、所以為什麼兩件事 會 一起發生、 哦、 就是他拆那條符入了進去，那個鬼差就不知道怎麼飆了出來、 哦、 他們沒有發現，然後他們的豬豬就留在高白上，然後他們走出來的時候就被他發現、 哦、即是錯有錯，即是檢哥錯錯著、啊、 你跟著因為那個鬼差其實 是 你看到他是來捉高白的、 啊、 即是兩個是相關的，即係咁佢會咁入邊咧好得意噶，佢原本入邊咧係用一個民族角度，一個普通鬼差，有啲你咪帶住對住大碌跳下跳下，唔係咪跳下跳下啦，帶住個燈籠嗰種鬼怪跳差啊，但係入邊咧就係變咗一種好樹人形式嘅，即係嘅巨嗰叫巨像啦嚇，而且佢一路行出嚟就係、是、即係舉步蝶起，人人有責，咩背叛國家，唯一死刑，我唔記得嗰句嘢點講啦， 差唔多，差唔多係咁。 唯一死刑嘅意思就係你犯咗呢條罪嘅話，你只會判死刑，唔會判任何其他嘅刑罰，就叫唯一死刑。台灣人比較熟，香港可能唔識啦。佢將呢樣嘢，佢就將個原本嘅鬼怪嘅恐怖，同呢個國家嘅恐怖，國家嘅機器，國家機器對人嘅壓迫嘅恐怖。連結在一起，即係呢個我覺得是非常之係好直白、好白，但是我覺得是很好的改變嚟。 嚇、啊，即不分由説，佢就即係佢唔理你以前做嘅乜嘢，即係頭先阿妹又所講，佢以前是一個榮民啦，即係佢依家係個榮民，但係佢轉個頭就因為你可能即係收幾支煙，俾咗條鎖匙，跟住你就已經俾人即刻俾人打死啊！你冇機會辯解啊！你係。 即係呢個又得啦，呢三者嘅分別你會見得到咧。嗱，係啊，佢係榮民嚟噶，先講啊。阿高伯是榮民，他對榮民的態度跟對阿、啊啊、學長不是學長、學者的老豆都是叫人叫他學長、 啊、 對阿學長的態度是兩回事，你會見到那個國家是、就是、對同樣的人是同樣都是人都是國民，他差距幾不恐怖。好了，他們最後、去到後面開始就叫真相大白了、結果就原來就是這個學者冧啊張老師，但是張老師覺得他不是話要因為同阿殷老師佢有關係，其實佢兩個應該是有關係嘅，若即若離遊戲電影都是冇提到佢哋到底係咪戀人嘅，其實就係、是、遊電影就會比較有咁嘅傾向，遊戲咧就冇完全提到嘅。他們比較像是同志的關係，是 同志， 是但是電影裡面就有少少可能是情侶的可能性， 其實都薄，其實都沒怎麼提， 總之但學者就覺得他們兩個是情侶，可能是因為他不清楚他們兩個 的同志關係，同志是指 他們兩個同一樣都是同一樣事業，做同一樣事業的， 做同一樣事業都是作反，都是作反， 是作 反, 是作反同志，咁佢咁佢咁佢諗住以為係因為佢咁樣要佢哋有證實，佢要梳擺佢，咁佢哋佢想去告發佢。喺有少少唔同嘅地方就係、是、電影，佢係唔知道原來張老師都係個讀書會嘅一員。 這個遊戲裏面呢他是知道的、 哦、 應該是知道的、但是他 最後是選擇了告服，就我覺得不知道是比較合理一點的，他才會發現是我原本一個以為很普通的事，即是這樣說爭風呷醋而已嘛、 啊、 即是一個很普通的事件，三角戀爭風呷醋然後搞情敵，就咁簡單嘅事。 如果唔係喺呢個時代嘅， 如果並不是呢個時代咧， 其實只係呢個八點檔， 係一個八點檔乜撚嘢啊嘅嘢嚟嘅啫嘛。但係佢最終就變成一個命案，一個累死咗幾累死咗最少幾個人，累到成間學校瓦解咗嘅命案。因為呢單係同光明報嗰單係一樣嘅，係全校需要接受呢、這個訓示，即係話你而家學校出咗啲作反嘅人啦、出咗啲作反嘅人，所以我要你哋全部都要再受教育。咁啲教育肯定唔會同你客氣噶啦。咁啊，雖然可能唔會去到受酷刑啊嗰啲程度，係所以點解啲人會走去搞啊聖潔仔？就係因為咁啊，明唔明？咁、啊、佢會真係告發。咁所以最終佢大家知道真相大白之後咧，佢就將個時間跳翻去前面。佢就見翻仲未知道一切，仲未記翻。咁佢就話：你會記得最前面一句啊？有一句問句：你係唔忘記了？你是忘記了，還是不願意 記起？ 你定係唔想諗翻起？你係唔記得咗，定係唔想諗翻起？呢個係第一句，係其中一句係對阿學者自己本身講嘅，因為對佢嚟講，伯利塔時間，佢嘅告發令到死咗咁多人啦，佢最終喺受唔住落，佢係甚至受到國家嘅獎勵，因為舉報咩，佢人人就炸啊嘛，舉報反差有人人就炸，佢就受咗啦。之後佢受唔住個壓力，良心嘅苛責，佢係上吊死咗嘅。喺呢啲兩邊都係咁樣嘅情況，但係遊戲就作為一個 bad end 處理嘅。之後電影入邊咧作為一個中後期高橋位嘅開始。 哦，即係佢其實將個 bad end 融入咗落去 good end 嗰度嘅。 嗯，你作為你玩遊程嘅話咧，都係咁樣流程嘅，因為你正常玩嘅話，我幾乎肯定你一定係 bad end 先嘅。因為佢係嗰間四個選項入邊三選一，你四個選項都要選中，你先可以入到冠軍。所以你自己數你一定係，如果你唔睇攻略，一定入 bad end 先嘅。咁、你跟住你就會想揾翻個 true end 噶嘛。咁、嘅情況你就會先睇完 bad end， 跟住就入翻 true end。我哋開始就 true end 啦、即係個 bad end 就係佢想可以有想要自殺，咁啊，然後故事結束。 即是他上吊自殺，即其實他又繼續 重複他自己想逃避那段痛苦， 他不斷地想逃避，所以他是不斷忘記的東西。但是這一次魏仲賢的參入就令到他、他決定他入那個後面，最後就回到遊戲的第一章電影的記者，就是魏仲賢吊了一路，其實那個是一個死者空間來的、他後面電影會解得清楚一點，遊戲是沒有講過的，你要自己估先講，我估不到 啊、 即是他后面讲回个实际空间，他就会说他要他即你 只要怼冧他，忘记晒世界一切，你做一个你做你的高等荣民，他不是因为他是国军家属嘛，应该都是荣民的一部分，你做你的高等荣民，那你可以忘记过去一切，他电影怕他不够直白，还要安排白教官解釋俾香港人聽咩叫教官先？教官就係軍隊喺學校入邊嘅嗰個職位，以前負責監視，後邊時候負責保衞。阿白教官話：你點解冇將嗰個痛苦留喺呢度？即係佢嗰個陰間啊，留喺個死亡空間入邊，忘記過去唔係幾好咩？人要向前看，原本就係一個好正面嘅嘢，但係如果放喺成件事入邊咧，就係好不負責任嘅行為。所以他最終學者選擇了我不要忘記過去，因為其實是講給觀眾聽所謂轉型正義相關的東西，因為台灣現在吵得很重要的講轉型正義，國民黨的人就不斷叫那些人忘記過去，忘記二八，忘記戒嚴，忘記白色恐怖，但是進步力量就要去不要忘記了，所以你是忘記了，還是不願意想起來，其實是跟全部所有台灣人說的，因為戒嚴時期其實是30年前的事，大部分台灣人其實是經歷過的， 他真的經歷過台灣戰爭，但是很多人都不想提起來，他是想用這句話去提起他們，這些東西是不可以忘記 的，就是 你爭取自由的代價， 真的經歷過的一切，就是自由為什麼得來那麼不容易，他是要大家記住他前面做的，所以他是要想 用個電影跟觀眾說很直白，其實應該都很直白的了， 是啊， 那他最後咁啊，當然啦，大家知道，因為魏仲賢係冇死嘅，而學者係死咗嘅，所以最後佢留喺嗰度就會呢個電影先有遊戲冇嘅，佢就留喺度就叫佢你走啦，因為你係活人，你要做你嘅呢個嘢，佢哋嘅責任，佢冇講老白，但係佢嘅意思就係你要將我哋嘅事實真相講俾世人聽。 但係嗰度其實就我反而唔係睇到明喎，即係其實即係個 friend 問我嘅就話，其實。魏仲賢可以走，但是方耀恩他可不可以走？ 他不可以走，因为他已经上吊自杀了、啊、事实发生了，事实是不可以改变、 啊、 因为魏仲賢一开始被人吊住死了，那个是一个假想一个死亡空间，为什么会出现死亡空间？前面有讲到，因为他被人受到酷刑晕了，所以他暂时性入了死亡空间、啊、但他不是真的死的、啊、所以他可以回来，但是、啊、学者他 他是吊颈死了、啊、所以其实他走不到，他不是只是熟罪那麼簡單，其實他本來就走不到、啊、那一刻我有少少想，就是你本來就走不到的了， 你說到那麼偉大， 是的，我就想那位這麼得意，你好像說到你可以走，你應該走不到， 走不到，是走不到 的那最後、解回個故事反效是為什麼，就是說最終魏仲賢是、活著做了一個見證，幾十年之後他就回來原本的翠華中學到見翻睇翻當年阿張老師留低嘅信，就係今生無緣，來生再見。對啊，跟住 for freedom， 自自由，即係咁啊！最後就全轉話結束。咁呢個遊戲嘅 true end 都係咁樣完嘅，都係呢個位，然後完。反校嘅意思就係講緊魏仲賢翻學校，記翻喺一切發生嘅事。所以理論上啱啱講緊現實啊，現在所有嘢都係過去嘅。現在其實是魏仲賢已經人到中年白曬頭髮那陣時才是真實的現在，那個現在大概是九幾年零幾年的事的，大概是、啊、所以他說、所以他說 For Freedom， 我想台灣叫做自自由，亦做自自由，其實香港人是另一個比較熟的，都是 For Freedom 是中央譯名的為自由，其實我想大家可能聽過一首歌叫《為自由》，就是這個，就是《For Freedom》的中文譯名。所以點解佢哋佢點解佢哋話佢最後呢句嘢係一個貫穿成個故事，就係所有人為咗自由點樣努力掙扎，最後有人死亡，有人留低。佢係講緊呢一樣嘢，即係 Freedom is not freedom。免費唔係自由。 Freedom is not free。 係 Freedom is not free， 唔好意思。我成即係當呢、這個呢啲咁嘅恐懼直面你面前嗰陣時候，我老實講，我真係唔知道我可唔可以好似魏仲賢咁厚硬。到最後一刻，即係佢到佢明白咗佢要講真相之前，佢都依然係死都唔肯講。即係我唔知到底我可唔可以直面呢樣嘢，但係我覺得呢件事會令到佢覺得，即係我嘅好文青嘅講法就係、是、呢個試煉。是的試煉之下，令到為自由的意志更為铿锵，即是你會見到台灣是曾經走過一個這麼堅強 的自由，最終他們才得到他們應有的自由，所以這個可以是算是一個鼓勵，可以算是一種教訓，不要以為我們香港人就很辛苦什麼什麼，即是這個世界上搭的士比我們更加痛苦的人，而他們沒有放棄到， 是，即是他们不是讲只是这一代，他们其实你讲魏仲賢现在他去到。 到现在为止转型正义仍然未成。 是啊，即是其实去到。 而我们香港某个高官叫我们放低过去。那你。 不要啦。 即是只能说天下独裁政权一样黑。都是这样的死款。所以香港人会特别经过这几个月之后可能会特别有感触，所以我觉得大家可能可以入去看看。咁啊，都差唔多啦， 差唔多啦， 都你嚟睇下咯，你嚟睇下，講都講曬啦，咁啊，有機會我哋下一次睇到電影再睇啦。